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交流的这个内容呢，很有意思啊，是说我们居家健身把家变成健身房。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郭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郭教练啊。为什么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源自于我前一阵儿跟郭教练在探讨我们这个选题的时候，当时在网上也是去搜寻一些关于我们健身的热点话题嘛啊。当时就看到了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就说呢，在我们这个湖北十堰，有一名大三的男生啊，在他们宿舍里头把自己的舍友当成了一个自己的健身工具。他呢是怎么做呢？就是用被子把舍友给裹起来，然后把他当作是一个杠铃来进行锻炼。他们就是同宿舍的同学进行了一个拍摄，其实看起来觉得挺有意思的。不管是这个进行练习的这位男生也好，还是说那个被当成杠铃的那位同学来说也好，我感觉他们都还是蛮享受的。看那个视频真的是很欢乐啊。那当时也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采访吧，就当时那个林同学就说了，因为最近他们要进行体测，但是自己呢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健身房，然后就突发奇想把他的室友邀请来做自己的这个健身器材，而且说平时自己可以拉120公斤，那舍友只有140斤，所以对于他来说做这样的一个训练那是绰绰有余。而且因为舍友他毕竟是人，不是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物体，他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虽然说这位林同学他是拿床单把同学裹起来的，算是好像进行了一个固定，但是毕竟他跟我们的这个器械比起来它是柔软的，我们是活动的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确是让这位林同学有一定的训练效果，同时呢也增加了他们同学之间的这个互动性，还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但同时其实我当时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发觉到了，就是这个林同学提到的这个原因啊，他们最近要体测，但是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健身房。我相信这应该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们日常的一个生活的常态啊。我们也经常说了，大家要积极的去锻炼身体，而且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都想要去这样做，可是不管是从主观原因也好，还是从客观的角度也好啊，大家好像多多少少都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在健身房也好，或者说一个专业的健身场所来进行锻炼。那好，我们给大家退而求其次，家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必须得会，这是肯定的嘛啊。 是， 那我们就这样，咱们在家中咱们去进行一个锻炼，就像刚才我们的题目这样说到的嘛，就是我们要把家当成是咱们的一个健身房。哎，这就是今天和郭教练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的一个主旨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朋友们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并且呢也可以说是开动大家的脑筋，让我们可以把家里的很多物品也好，或者说一些固定的东西也好，都利用起来，是不是郭教练？ 没错的，现在大部分的人的生活都是朝九晚五的，对吧？ 是的。 别说大人的小孩子也是上学其实也是蛮繁重的、 嗯、 啊，所以现在真的是抽时间去健身房真的是锻炼，很多人可能是不太允许时间啊、 嗯、 所以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真的这些人没有时间去健身房训练啊、在家里呢其实利用一些简单的训练方式也可以能达到训练效果。 对，我们都向林同学去学习一下。 对， 说实在的宿舍的条件要比我们家中的条件更艰苦一些。 没错的， 加引号的艰苦，毕竟它不像家里头什么都有啊、还是一个空间上也好或者说是环境上也好、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我们的家中来说大部分的朋友应该还都是要啥有啥。 对的、 啊、还都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施展拳脚的、嗯、那其实相比较于林同学来说的话，我们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和环境来进行这样的练习吗？ 没错。 嗯， 其实通过刚才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看到啊，其实给大家在这里也提前说一下， 嗯， 就是说如果在居家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训练的样式是比较多的，因为有一些家居啊对吧都可以利用上。嗯，但是如果从训练的安全角度来讲，像这个林同学，因为他毕竟有训练经验，那他拉起来的重量比较多、 嗯、 那对于如果说一个平时工作比较忙的人，如果是在居家训练类似于林同学这样的训练方式，利用一些物品去训练，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强调，就是一定要从稳定性开始训练，你不要上去就像林同学这样去做一些这种大强度的拉举的练习，其实容易受伤对吧、 嗯、 所以从稳定性的训练开始考虑，然后再变换成我们的肌肉训练，然后最后演变成训练的多样性，比如说哎，可以利用自己家的小宝宝啊孩子呀、作为一个负重，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趣味性的练习，都可以， 就像是林同学的那位舍友 哎，对，硬拉啊，硬拉训练，对 对。那我们就先从稳定性，像郭教练提到的嘛、 嗯、 这是给我们作为一个最基础保障的， 没错的 啊。 所以呢稳定性训练呢我们从三个方面去探讨啊、 嗯、 第一个就是下肢的稳定， 嗯，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腿部的稳定性一定要好啊，毕竟不管你是硬拉也好、 嗯、 蹲举也好，这些类似于训练的一些动作啊，就是都需要一个下肢的稳定啊。所以咱们从三个动作去讲吧， 嗯 啊，比较简单的，在家里第一个动作呢叫单腿站立， 嗯 啊，这单腿站立就是适合呢一般说中老年人啊、男生女生都可以的， 对， 因为它是单腿站立可以要求你的身体的核心，尤其腹部、 嗯、 还有腿部的稳定非常好。稳定好了以后，有个研究啊、也说了说，如果你的腿部稳定性增加了，你身体的这个受伤的机会也会减小、 嗯、 啊，就也会减小。 是的， 可以让你的训练呢更加有效啊。所以呢，单腿站立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简单。 对， 一般有人一说单腿站立，说是不是要闭眼？其实不需要闭眼的，因为单腿站 我们还不需要到那个进阶程度 嘛。哎，对了，单腿站立其实他当时说了说，单腿站立呢，如果说你闭眼，其实难度已经很大了， 是的， 反而容易受伤。尤其那种没有训练经验的人， 对， 他的平衡感已经非常差了。 嗯， 所以单腿站立就是简单的，哎，找一个安全的环境， 嗯， 比如说客厅，对吧？环境比较安全，周围哎比较方便的，你单腿站起来，原则上最好是脱鞋，然后袜子也可以不穿， 哦、 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脚上啊袜子和鞋都不穿的情况下，这个足底筋膜，就是足底的这些肌肉、 嗯、 它对你这个身体的控制力是更好，所以那个专业术语叫本体感受， 是的， 哎，本体感受哎更强，所以先建议大家也不要穿鞋啊、不要穿袜子，单腿站立， 嗯， 对吧？哎，这是最一个建议。如果单腿站立没有问题以后，我们说后期就像孟莹以前也说啊，说我们可以闭眼，对吧？增加难度， 对， 哎，闭眼增加难度，然后闭眼如果没有问题以后，可以在家里呢再放一些音乐，因为你有声音的传导以后。 嗯， 也会扰乱你的这个平衡能力啊、 哦、 所以这个时候增加一些音乐，然后更容易引起你身体的一个不稳定，那这种 说白了是容易让你的注意力 分散，对、 啊、 然后增加难度嘛，训练的话难度会更大，所以呢就是利用家里，有些人说是、我喜欢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流行音乐都可以，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古典音乐可能是有帮助的，毕竟它是比较舒缓一些的 对， 然后比较悠扬一些的，会让我们的精力更容易集中、 哎、 但是比如说放欢快一些的，又或者说是类似有些朋友喜欢听摇滚啊、 哎、 重金属的这种音乐的话， 对对对， 那时候可能会让我们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一点， 没错、嗯、你这种你本身的平衡感要求就更高了、 嗯、 所以我们说从正常的一个单腿站立，然后再转换成闭眼，然后再增加一个家里的一些音乐设施配上、 嗯、 非常好的一个进阶方式。 对， 那单腿站立其实 我前段时间看了个研究，他说一般人就是我们不是左撇的啊，他右侧的平衡力肯定比左侧要好啊。 是，就是我们因为惯用啊， 哎、 都是右边的话嘛， 对。 对， 所以他也建议说，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多训练左侧的腿，先练左腿。 对，那说白就是哪边弱，给哪边多练一练。 哎、对， 有的人他是左撇子的话，那可能就是右边弱、 哎。对对，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一般都是左侧的力量平衡感可能差一些。哎，所以你先练左侧，这种情况下可以让你右侧的让你左侧的这个腹肌的募集更集中。 嗯， 你这样两侧的平衡感好了以后呢，身体的脊椎呢，它也不容易引起一些侧弯的一些现象。 是 的， 而且它就更加稳定了嘛，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这种稳定性的训练。 对， 我们一定是要平衡了才能够稳定，否则有一边比如说力更侧重一些的话，那肯定是达不到平衡的一个状态的。 对，就我在家也是，有时候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写一些文件，我也会做一些单腿站立。因为就 是你是站着写文件啊？ 当然也是坐着，做完以后就写一段时间以后，然后站起来做五分钟的单腿站立，也是就当然穿袜子的这种啊，就是单腿站立挺舒服的。做完以后，整个感觉血液循环从腿往上都能感觉出来，回到心脏的这种循环加快了。其实也对血液的循环也有一定的好处啊，反正是好处很多啊。单腿站立，第二个呢，我们就模仿了一些单腿站立摆动，因为现在冬天了嘛，天气比较冷。 是的， 有的时候下完雪以后地面比较光滑。 嗯， 光滑的时候，那你就要模拟一些动态的一些走步。那如果碰到一些不稳定的时候，你身体能够急速的把身体控制好，然后避免摔倒。所以这就是单腿站立摆动。那这个最好要求呢，就是我们也是扶一个固定物嘛，对吧？扶一个凳子，扶个椅子。 对， 然后 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单腿站立之前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哎， 就是我们在旁边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物。 对， 这个不管是我们年长的朋友也好，还是年少的朋友也好，大家还是要以安全的前提考虑一下， 没错， 自己在做这个单腿站立，毕竟它是不稳定的。 对，单腿站立摆动呢，一般我们腿的摆动角度不用太大，太大的话它对你的腰椎压力很大，所以一般站直以后，还是以左腿为例，左腿踩于地面，把右腿抬起来，前后就像钟表的摆动一样。摆动的幅度呢，前后也不要太大，以后你腰椎呢也会有过度的弯曲， 就跟着就甩起 来 了。 哎、 尤其一摆的话，你劲儿太大的话，其实就跟甩一样了，没有真正做到是我们这个摆的意思。 对，然后第二点，摆的时候你速度越慢，反而越难。因为你快的时候有惯性嘛， 哦、 好多人就是做这动作总觉得， 对， 就像前后摆动很快， 真的是抡起来的那种感觉、啊。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到底多少度是一个比较合适呢？比如说30度、45度之类的、 就是。对，这就是我下面说的第三个内容，就是摆动的幅度。站立以后呢，就是以腿中立位，前后的摆动幅度大概在30到45度。 啊、哦，他真让我给蒙对了。 对的。 就在这个范围里， 对，有些年龄长的叔叔阿姨们在公园、我看他们摆动真的很害怕的、把腿前后踢得很高，其实没有必要。 对，就是刚才我说 抡起来 他们已经是甩起来了。 哎，对，抡起来了，并且对这个平衡的掌握也是不太好的。 而且在他们甩起来的同时，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过的，我们的整个腰椎其实也发生了变化。 没错， 因为他没有做到我们的上半身是 稳定的 固定的。 哎， 你想想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谁走路是上半身， 对 呀、啊，对， 很少， 那甩很大，没有，我们就是下半身那个腿这样前后的去迈步嘛， 对的，对的。 所以其实这个动作，它最重要的目的是模仿我们在行走的时候的这个状态， 对的。 那自然的是不能够让我们的上半身发生那种很大的这种前倾也好、后仰也好的这种变化。 没错的，所以这个给大家强调一下。 嗯， 所以你看你那些有时候年纪长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在公园锻炼的，你看是幅度很大，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稳定性不太好，就是、 而且说白就是没有起到真正锻炼的 作用。对， 作用 只是看起来好像哇很厉害，其实真的是效果不太好的。 对， 哎，然后第三个动作啊，就是循序渐进的。如果没有问题，第三个动作其实难度是最大的，单腿站立，然后慢慢的俯身，让你的手指去碰脚趾。 那我们的这个脚趾它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是比如说它也可以抬高呢，还是说它就是得再低一点？ 啊，那我先下面讲一下动作要求。那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一种一个物理治疗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动作。物理治疗就是这个动作专门针对于那些膝关节半月板撕裂，就有的人半月板有问题，或者是前十字韧带后十字韧带撕裂，就是稳定性很差的这些人，这个动作训练恢复的特别好。所以这个动作当然了也是难度比较大的啊。我讲一下动作要求，比如说还是以左腿为例，左腿站立，把右腿抬起，右腿呢就是大小腿成90度，屈膝的， 抬到这个角度， 对， 然后这个时候好多有些人呢就误以为直接把上身往前去倾斜，然后手去碰脚趾，那这个动作就没有意义了。 哦，不是这样做。 不是这样的，首先站立以后呢，然后让我们的髋关节， 嗯， 就是我们的胯骨的位置， 嗯， 先弯曲， 嗯， 整个重心下降，下降到大约髋关节成九十度的左右的时候， 我的天哪， 对， 相当于就是要往下去坐的那个感觉， 对，坐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呢，膝关节也是随时就是角度降低了嘛， 嗯， 膝关节大约也是九十度，这个时候稳定好以后，再把手伸出，让我们的肘去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然后再用手去碰脚趾。 哦，那是左手碰右边的脚，还是说 左 手碰左脚？ 左手碰左脚。当时呢，就是这个难度是比较大，所以有些病人在这个物理治疗当中根本做不出来的，所以物理治疗师就把这个难度降低了。就刚才说的，可以让我们的什么呀？让我们的右手去碰我们的。 就是对侧， 对侧的，对的， 啊， 对侧， 左碰右，右碰左，这样能稍微的简单一点， 哎，对，降低难度。所以这个呢，又就是好多人做的时候总感觉啊，我站直以后，我直接把整个身体往下俯身，让上身和地面基本上平行， 嗯， 就像我们说的飞机式一样啊，用手去碰脚趾，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哦， 锻炼不到我们膝关节的一个稳定了。 哦， 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知道髋关节是大腿这个肌肉呢保护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胯骨嘛， 嗯， 尤其膝关节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肌肉的保护能力比髋关节要弱很多，所以如果只是俯身站直的情况下把我们整个身体往前去俯身去碰脚趾，那没有太大意义， 嗯， 锻炼不到它膝关节的稳定性。 哦， 哎，对，所以呢一定要求啊，单腿站立以后让另外一条腿屈膝成九十度，对吧，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上身开始重心下降，让髋关节弯曲，膝关节也弯曲，大约都是成九十度的情况下， 嗯， 这个时候再把手伸出，让左手的肘去碰左侧的膝，左手的五指去碰我们的左腿的脚趾。 我觉得这个进阶怎么一下进的有点太大了。 对，所以呢，其实你要是第二个动作站腿站立摆动能完成的情况下，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去做了。当然了，这难度听起来挺大的，毕竟是第三个嘛，难度挺大的了。 对， 因为现在就是我身边有几个同事嘛，搞体育的嘛，有一个是半月板已经磨碎了嘛，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十字韧带也有问题，像我也是半月板已经摘除了嘛， 嗯， 所以平时我大家也会练这动作，因为也是物理治疗当中的一个很好的康复的一个动作。 哦， 但是毕竟难度是有些大的，那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人，或者一些没有锻炼过的人，这个动作肯定是不建议去做的，太难了， 也没必要了。 对对对，对于尤其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半月板撕裂的人，半月板撕裂我们知道周围可能会有一些韧带撕裂啊，半月板有粉碎啊等等这种情况，或者半月板摘除的这些人， 嗯， 总的来说膝关节不稳定的这些人可以多做这些动作，如果你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是挺好的， 对， 增加下肢的稳定性特别棒。 是， 因为当时物理治疗师也是做过研究，他带过一些客人，他带过三四个客人都是有这个问题的，当然有足球运动员， 嗯， 还有一些羽毛球的，他因为他带了一些运动员嘛，受损的就是膝关节有问题的人， 嗯， 他发现练这动作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大约练了两个月，当然了 一周可能练一到两次，练了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的下肢的稳定性已经康复得非常好了。其实和受伤之前， 哦， 当然了，肯定是有一点点区别。 是的， 但是已经恢复到之前的80%了。 嗯， 所以这个动作对那些受伤的，也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踢足球的人，或者是打篮球的啊等等，运动当中膝关节，有损伤的这些人，半月板啊、韧带有问题的人，可以多做这个动作， 嗯， 其实挺好 的。但是我们这些一定是要做一个进阶的练习啊。 对的， 就是一点一点来，从我们的单腿站立到单腿的变站立也好，或者是单腿站立摆动， 嗯， 再到刚才说的单腿站立俯身碰 脚趾，对 对，它是一点一点的去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完成的嘛。 哎， 这是我们说到的下肢的问题。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郭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把家当成健身房来进行训练。我们刚才听到郭教练和大家也谈到了需要先从稳定性练习做起，而下肢的稳定又是重中之重。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记住，不管是单腿站立还是单腿站立摆动，以及单腿站立俯身碰脚趾，都一定要牢记的前提就是安全性的原则。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

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把家当成健身房。下肢稳定了之后，我们应该往上再去挪一挪了。 对了，挪一挪。对了，腰腹的。 对， 腰腹呢是毕竟是承上启下的，所以它的动作呢不要求太多的一些幅度的变化，基本上是一种静止性的一种我们说的一个等长收缩的训练，对吧？就是经常说的第一个常见的动作就是6点支撑，双脚双膝和双臂啊支撑在地面上。有些人说这动作它挺简单的，其实做起来并不简单，因为很多人做的过程中啊，我们除了说正常的一些这种健身教练也好或者运动员也好，对于这种动作掌握的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感觉轻松。如果让真的是一个普通人在家里啊，就是这种正常的伏案工作的人啊，去家里做这动作其实难度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做完以后好多人总感觉自己的肩酸，要不就是肘关节地方很酸痛， 一看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力过猛 啊。对，要不就是腰椎下榻最后形成腰椎酸痛。 是的， 做完以后呢，其实腹部就是我们腰腹的核心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 说白就是那儿没有感觉。 对了， 因为其他的地儿全都代偿了嘛。 对，都代偿了。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做6点支撑也好，做后面我们讲的4点支撑也好，只要做腰腹的稳定性训练，这个呢最好旁边有一个人帮我们监督，是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对吧？在家里训练， 就或者自己来练的话，对，你有个镜子。 哎，对了， 你能够清楚的看到自己的这个动作是不是正确的。最简单的这个我们腰椎是否下塌了， 对了， 这个是一定能够判别出来的嘛。啊， 没错，就是很多人也坐办公室的人嘛，时间长了以后他这个髂腰肌就是大腿前侧一块肌肉特别紧，紧了以后他会把你的腰椎有时候往前拉，其实腰椎已经形成了一些过度前弯了嘛。 对对， 习惯性的代偿了。然后做平板支撑的时候，一旦俯卧到水平位上的时候，整个腰椎受重力的原因它下塌的更严重，所以做完以后腰椎酸痛肩膀酸。因此给大家建议一下，刚才我们说了一定要有一些搭档作为一个什么呀监督，或者有一个参考物作为一个参考，对吧？在这基础之上呢，6点支撑我们说了臀部要收紧啊，两个臀部要夹紧，然后并且呢把整个上身的重心都集中在前臂的位置，毕竟是两个前臂支撑嘛，所以身体前后移动，把这些工作做好以后，最后看腰椎是不是正常的和我们的一个身体一个水平面有一个向下弯曲的一个手掌的间距。一般我们说腰椎和自己手掌的一个间距正常向前弯曲是正常的，对吧？ 就是能搁下自己的一个手掌。 哎，对了，如果往下幅度特别大，说明这个人可能有一些腰椎压力过大， 对， 骨盆前倾的现象。 对， 对， 那怎么办？那就平时多拉伸一下髂腰肌嘛。 对， 就是半蹲的状态啊，呈弓箭步的状态往下去拉伸髂腰肌，再去做这动作就会好很多。 对，就是这个6点支撑的时候，它相较于4点支撑肯定是更容易一些。 容易一些，对。 我们也更好去找到刚才郭教练提到的这几个点的感觉，以及我们说背部的这种平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是为了我们之后做这个4点支撑，也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这个平板，平板支撑来做的一个过渡。因为你在做平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没有了膝盖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两点的支 撑 的话，对，你还要做到我们整个这个身体后背部的是一个平板的状态，那的确是需要你前面先找到这个感觉，否则你在做4点支撑的时候同样也会出现这种 过度前弯的 下塌 的 这种感觉。 对了，所以这个6点支撑呢也适合那种体重比较大的这些人， 尤其是肚子比较大的人， 对， 啊、先不要做四点支撑， 是的， 就是、没有意义啊。 对， 先做六点支撑， 嗯， 然后进阶到四点支撑，增加力矩，对吧？把膝关节抬起来啊，还是要求和咱们六点支撑的原理是一样的， 嗯 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有些人可能做完以后还是不舒服， 嗯， 不舒服呢，那就换一个方式吧，做个死虫式， 嗯 啊，名字叫死虫式，就是这个是俯卧的，毕竟是俯卧的动作嘛，我们。腰椎啊，我们的肚子肯定受重力的原因是往下走。 嗯哼， 那我们就换个方式，躺着，躺着就好了嘛，对吧？ 光听着都觉得很舒服了、啊。 对，死虫式嘛， 啊， 这动作就很简单，就是平时小孩也可以去做， 嗯、 我们家里的小朋友也可以做，让他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或者我们的地毯上， 嗯， 这个时候呢仰卧，然后把我们的两腿抬起来，大小腿成九十度，就膝关节弯曲成九十度。 嗯， 这个时候呢大腿呢与地面是垂直的， 是的， 哎，好，这时候把双手伸直，伸到身体的正胸部的正前方， 哦， 就像一个虫子死了的状态一样，死虫式嘛， 啊，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 哎，保持这样的姿势呢，然后这是开始的位置，然后让他调整好呼吸，正常的吸气吐气， 嗯， 吸气的时候或者吐气的时候，把对侧的手脚向两侧去延伸，比如说吐气的时候，把右手。往头部的方向，对， 对， 让左手让右手往头部的方向去拉伸， 嗯哼， 然后 左腿 往前去蹬，往下去 就往下， 哎，往下伸直的状态， 哦， 成一个伸直的状态，然后吸气的时候慢慢的还原，然后还另外一侧，就交叉去做嘛， 哦， 叫死虫式，这个动作做完以后特别舒服， 我光听着都觉得很舒服。 对，梦云今天可以去回到家以后可以试试 别的没学会就记住这个死虫式 了，哎，这动作挺好的， 还是怎么轻松怎么来啊，懒人锻炼很适合。 哎，真的这个动作呢就是要对于这腹肌的募集，腰腹的稳定特别好。 它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吗？毕竟都已经躺下了，因为我听起来都觉得如此轻松了，它的这个训练效果能会很明显吗？ 对了，这个动作要求大家应该能知道怎么去做， 啊， 想象一下都非常舒服。 对， 好了，里面的动作要求来了，它这个死虫式有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你往后手臂交替的时候， 嗯哼， 整个动作它的幅度一定要慢。我举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你把右手和左腿向两侧打开的时候， 对啊， 一般呢你可以默数6到8秒 啊，哦， 一般我们说3到4秒就可以了嘛， 是的， 哎，这6到8秒特别慢， 哦， 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你的对侧， 哦， 对侧的腹肌 它得发力嘛， 哎， 去控制你 发力的，对了，目击的就很紧张了， 哦， 你如果做的特别快 那也没有效果了， 一点效果也没有，基本上练的就是你整个这一个什么呀，一个我们说的扭腰了，成动作没有意义了，就 对， 所以时间一定要慢， 哦， 越慢你会发现控制越难，你会发现整个身体有的时候会颤抖。 是的， 这 么一说我就发觉 了，啊， 就是我把这个动作理解的过于简单了，但是郭教练刚才提出的这个要求一加进来的话，我们就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做了。而且这么一说我有印象，好像做这一类的动作啊，它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还是拿右手和 左腿 来举例的话，这两边虽然都是说往自己的这个就是地面去无限接近， 嗯， 但实际上最好不要让他们完全贴住。 没错，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控制力就更需要加强了嘛。 对的啊，这真的是很难的，其实， 嗯， 说实话其实也不容易 啊。 但是做起来的话呢，腰椎毕竟受力的这个感觉要小很多， 是的， 就会舒服一些 啊， 就是死虫式。 大家也可以交替来进行练习嘛，平板支撑我们做一做，然后， 哎，死虫 反过来去做一做， 对， 这同样也是增加我们训练乐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没错，没错， 嗯。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呢，比如家里有些小朋友，他们比较爱动的小朋友呢， 嗯， 其实可以买一些这个弹力带，我们说那个弹力带， 哦，是的， 弹力带可以绑在我们的一个凳子的一个角落呀，或者绑在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 嗯， 啊，然后让小朋友呢两个手抓住弹力带的两端，其实也是增加了一些训练的难度。小孩子也比较趣味性一些， 哦，是的， 对吧？嗯，这些动作没有问题后，我们过渡到下个动作叫俯卧交替两点支撑， 嗯。 那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从四点支撑演变过来的。 嗯， 就是整个身体呢还是处于一个还有一个平板支撑的状态，然后把手和对侧的手和脚现在抬起来了 啊， 哦，这个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躺下的， 嗯， 死虫式变成了趴下来的 死虫式， 可以这样理解， 对，可以这样理解。 对， 这个动作呢，其实做起来呢，也是最好自己找个参考，因为做这动作的时候， 嗯， 你俯卧的情况下后身体没有支撑了嘛，毕竟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骨盆就容易晃动， 是的， 很容易晃动的。我其实我坐起来也容易晃动，所以找一个镜子或者找一个搭档帮你做参考， 对， 始终把我们两侧的骨盆能够很好的稳定， 对对 对 对 对对啊。然后抬手臂和抬脚的时候，千万不要幅度不要过大，尤其抬腿的时候，一般的我们建议抬一条腿的时候，抬的距离呢和地面大概成5到10公分就可以了。有的人你会发现他俯卧的四点支撑的情况下，抬对侧的手脚的时候抬得特别高，这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已经扭了，没有意义了， 是的 啊，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况下练不到我们的平衡，反而会增加我们后面腰椎的一些肌肉，比如说腰大肌，那这个动作如果练成腰大肌的训练，那其实就不太好了，因为腰大肌过紧以后容易引起我们的什么呀，腰肌劳损，你看练的时间长了以后反而练成腰肌劳损就不太好了， 是的， 对啊。这是第二个，如果再没有问题，我们再进阶就是动态的一个俯卧横向移动，就是很多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部队当中的一些 兵哥哥们 真的这样训练，哎， 把 俯卧啊，大家排一排啊，对侧的啊，对侧的，对吧？两个人趣味性的去练习，同一个方向开始移动， 是的， 俯卧撑的姿势对侧移动，真的这个难度是其实蛮大的。 郭教练每次跟我们说到第三个动作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我可以已经就是提前放弃了，听起来就好难。 对，其实这个动作我也试过，因为我肩关节有伤，所以这动作如果肩关节有伤的人，一般呢，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提前热身拉伸好肩关节，否则很容易把我们的肩关节，造成进一步的扭伤或拉伤，所以这个动作其实难度蛮大的，横向移动，所以这三个动作都是对于我们的腰腹的一个稳定特别好的。 是，我们还是要进阶着来嘛。其实我觉得前面这两个能做好的话， 真的 我们就已经很稳定了。 对了，六点支撑、四点支撑或者俯冲式其实挺好的了。 是的、所以像这个俯卧横向移动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有的朋友肩关节有受伤的这个 问题的话，不稳 定啊，对，那我们也可以不尝试做这个动作嘛，别的动作都是可以的。又或者说是我们的腰腹稳定性已经可以的话，也就保持现状 啊，对，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 对的啊。 那腰腹部的稳定性练习结束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再往上走就是背部了 啊。 背部其实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些稳定训练，咱不要说普通人了，就是拿我们比如说从事健身工作的一些健身教练，其实对于背部的稳定训练其实也特别少，所以有些人可能出现了一些圆肩或者什么含胸的状态，所以这里给大家强调三个动作，就是在家就不用说去健身房训练，在家就可以很好的去把我们的背部的稳定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效果，背部的稳定训练，其实背部我们主要的稳定的一些肌肉呢，是中下斜方肌还有菱形肌 啊， 这些小的肌肉属于深层一些的啊，这肌肉靠近我们肩胛骨两侧，就是肩胛骨内侧的两个小肌肉，所以第一个动作我们可以做，给大家一个动作名称叫直臂划船，一说这名字就直臂划船，就是把手臂伸到身体的前方以后，肘关节基本上是不动了，肘关节是稳定的不动了，然后主要是靠我们的肩关节我们的肩膀周围的这些肌肉往后收缩去用力，当然了，那你收缩用力的时候如果没有个负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个弹力带，把弹力带固定在一个位置上，然后两个手要抓住弹力带的两端，这时候弹力带是不是有张力了呢，然后开始对抗着张力往后去拉，这叫直臂划船，所以对于你肩胛骨内侧的一块肌肉，就是我们说中下斜方肌，非常好，可以把它稳定的训练到，如果稳定没有问题以后，可以换第二个动作。当然了，这点第一个动作和第二个动作是平行训练的，它没有说难度高低的区分，只是说对于肌肉的一个侧重点不一样。刚才讲的是直臂划船，第二个动作叫直臂下拉。那这个动作其实非常方便。我们一般说在家里呢，比如说我们门框比较高，对吧？我们在门框上可以绑一个弹力带把门关上，这时候这个弹力带就固定好了，然后我们双手伸到正前方，然后把两个弹力带抓住以后，往下去拉，顺着我们的门框的最上方，然后我顺势往下去拉，也是直臂的， 对， 直臂下拉， 是的， 对于你的这个背部的下侧的一些下斜方肌能很好的去稳定， 对， 当然了，直臂划船也好，直臂下拉也好，其实我说了它没有说难度的进阶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如果直笔下拉，你发现自己的房间或者居家不太适合练，那你有点直笔划船， 嗯， 随便绑把弹力带也好，固定在我们的门把手上都可以的，平行的位置都可以的去练。当然了，这种背部的稳定肌肉的训练啊，这两个动作其实重量不用，一定不用太大，非常轻的重量就可以了。 嗯、 然后次数一定要够，一般我们说控制在20次左右，就是小重量多次数， 是的， 啊，练它的耐力稳定啊。然后第三个动作非常简单的，对于那些肩周炎的人，这动作也特别适合， 嗯、 叫墙上蝴蝶式 啊， 或者说墙上天使，其实之前也提到过， 是的， 对吧？然后整个后背靠在一个我们的墙面上， 嗯， 哎，然后把大小臂成90度，哎。 想象成自己的翅膀嘛， 想象翅膀一样，对 对， 然后抬起，让肘和肩齐平的位置，然后开始做一个肩外旋的动作、 哦、 用我们的手背往上旋的过程当中去碰我们的墙面， 嗯， 对吧，哎，上下去活动，墙上蝴蝶式，对这个肩部的一个稳定训练特别好，尤其一些肩周炎的人、 哦、 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缓解啊、增加里面的关节的滑液分泌。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做这个腰腹稳定训练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这个肩关节不太好的话，说这个俯卧横向移动， 哎， 我们不建议做。但是我们可以在下面的这个背部稳定训练的时候， 哎、 给自己的肩部进行一些功能上的增强嘛、啊？ 对对对， 那就做一做这个墙上 蝴蝶式 或者天使、 哎、 这个方式，那就是增强了它的这个功能，或者说让它更稳定了。 对了， 那我们以后自然也有机会能够去尝试做这个俯卧横向移动、啊。 哎，对了，非常好，就这两个就可以把它联系起来了。 嗯， 哎，这是背部的， 是、 所以呢，其实背部的这三个动作，嗯，没有说一个进阶的难度， 嗯， 只是说你可以选择性的去做， 是的， 都是平行的， 嗯， 这个动作不方便，我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动作，但是次数呢，一定要保证大概在20次左右。 是的，我们全身已经基本稳定好了啊、 嗯、 啊，接下来还是要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的， 对，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起到给自己更好的一种，应该叫增强身体机能的。 嗯， 这种训练， 没错 啊， 就是刚才案例提到过程当中，这个学生嘛，他练把室友作为一个负重练习 对 吧，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是这个人他有训练基础的，他肯定身体的稳定性都已经非常好了， 是的， 对吧，才可以把这些负重拉起来、 嗯、 所以之前讲的从腿到后背这些稳定的基础都已经非常牢固了， 嗯， 下面咱们做一下肌肉的力量训练。那当然了，在健身房有很多的器械选择，如果在家里呢，我们比如说哎，没有器械怎么办，我们自身就是一个重量 自重的训练、 哎、自重训练非常好的、 啊、 其实 对 自重训练，然后自重训练一般呢其实不用说刻意的，我说拿个水瓶去做哑铃弯举其实也没必要、 嗯、 当然了，如果你时间允许，你也可以这些小腹拿一些水瓶也好， 对对， 哑铃也好，做一些小肌肉的训练、 嗯、 今天咱们主要从一些自身的负重 啊、 嗯、做一些大重大肌肉群的一些训练、 嗯、 其实大肌肉群训练完以后，它小肌肉群也都参与到了， 是的， 对吧，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嗯， 那咱们从腿部开始的，也 是 腿 还 是 从下到上、 啊、下到上，对对啊，腿从下到上、 嗯、 第一个腿部的训练，一般我们说第一个动作徒手蹲举， 嗯， 这非常方便的。徒手蹲举呢，这里有个要求，就是一般呢，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也好，其实难度都已经加得很大了， 嗯， 做什么深蹲，对吧，蹲得很低、 嗯、 其实正常的情况下，作为一般人来讲，不用做什么蹲得特别低、 哦、 啊，直接做个半蹲就可以，就是、 哦、就有训练的效果了， 就已经很有效果了、 哦、 啊，大小腿90度就可以了， 嗯 啊，因为做过研究啊，你发现如果蹲得特别小的时候，角度特别小，它这个小骨头就是我们的髌骨， 嗯， 对你这个关节的压力特别大、 哦、 时间长了以后它慢慢容易得一些什么增生啊骨刺啊， 就你没有那么强的肌肉，其实你对 对 没必要做那么强的一个力量的练习嘛。 对，反而有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如果蹲得特别低，你会发现这个骨头磨损的声音特别特别响 啊、 哦、时间长了也不好。 是的、 啊、徒手蹲举呢，一般我们说在建议在15次左右就可以了、 嗯、 啊，做个3到4组。一般如果有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拿个哑铃，拿个水瓶， 是的、 增加一些负重的练习。 对 啊，徒手蹲举。还有一点，一些女士，我想提示一下， 嗯， 因为一些女生呢，女士她可能平时走路的姿势，可能肌肉的不平衡的原因， 嗯、 容易什么呀？我们说膝内扣， 哦， 咱们内扣的状态。如果选择这个动作以后，有的时候还会保持那个膝内扣，反而膝关节不稳定嘛。 嗯、是， 那怎么办？一般女孩子你可以把自己的两脚 打开嘛，就是十点五分的方向。 哦、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着自己的膝关节，一定要和你的脚尖是对齐的。 嗯， 这样做的时候就不容易出现这个内扣了。 是的。 练完以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叫站姿体肿啊，站姿体肿，就是扶住一面墙，在家里对吧？啊，在卧室也好， 嗯， 在客厅也好，扶住一面墙。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穿鞋啊，站姿体肿就不建议我们脱鞋了，因为这种情况下对我们的脚掌的骨关节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啊，体肿的动作哦，一定要穿鞋 哦， 穿袜子。站姿体肿就是上半身，让和这个墙面有一个角度的一个。 我们是面冲墙。 面冲墙。 对。 上身稍微前倾一些，和这墙面有个角度的一个变化。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自己仿佛就是一个跳芭蕾舞的演员？然后不是已经扶着墙了吗？ 哎，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个说白了就是脚后跟抬起来。 哎，对，脚跟抬起来。 哎，对。 芭蕾舞的演员身体是很直的嘛， 是呀，啊， 所以咱们上身是前倾一些， 稍微有一些前倾的， 前倾， 因为我们要扶住墙面嘛， 对， 然后把它给提起来，两个脚后跟， 对了， 嗯， 然后脚后跟提起来，如果想增加难度，单腿踢中，把另外一个脚脚背放在这个小腿的下侧， 哦， 对吧，啊，这样是增加我们的难度的， 真成了芭蕾舞演员了， 对了，好。然后静脉曲张的人呢其实也可以做嘛， 嗯， 可以缓解静脉曲张啊， 是的， 因为我们可以增加小腿肌肉的一些力量， 嗯， 使血液循环会回流更加有力量， 嗯 啊，这是站姿体肿。好，这是腿部的两个动作。然后腿部结束以后咱们就开始讲这个往上， 嗯， 腰部哎，就是硬拉。其实刚才那个动作就是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男生把他的同学拉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硬拉的动作。 是的， 硬拉，对。当然硬拉咱们就没必要说真的是找这种非常大的一个重量，可以在家里做，找一些这种我们的面粉， 嗯， 买的面粉袋子或者大米的袋子，对吧？ 哦， 其实都有5斤到10斤的重量，你可以做一个类似于硬拉的动作， 对 啊。但是这个硬拉的其实它有要求的。第一点，硬拉的时候，当你下蹲去拿这个负重的时候， 嗯， 上身腰椎一定要挺直， 对， 很多人容易弯腰去拉， 是的， 拉的时候容易造成什么椎间盘突出啊， 嗯。 或者腰椎拉伤，一定要把上身挺直，整个重心下蹲的时候去把负重拿起来，对吧？拿起来以后放在我们的腹部的方向，不要离我们身体特别远，离身体特别远的时候腰椎的压力也会增大， 嗯， 所以整个这个负重是贴着我们的腰腹部和腿的前侧去上下活动的。然后下蹲的时候吸气拉起来吐气，如果没有问题，以后自己的小朋友在家里如果是比较轻的重量，你能拉起来的情况下，让小朋友也躺在地上，双手呢环抱在胸前，你可以抱住他的这个手臂，可以抓住他的一个腿部，也像我们的案例一样，你把这家里的小朋友作为一个负重去做一个硬拉， 嗯， 也是可以的，小朋友也肯定很开心，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的， 哎，这腰部可以做一些硬拉。还有一点，腰部呢可以做一些什么呀，我们说的一个打水式，做一个腰部的一个肌耐力的训练，竖脊肌的训练嘛，趴在我们的地面上， 嗯， 然后呢，把我们的对侧手、对侧脚，抬起来，互相交叉去打水的动作， 嗯， 这对于我们的竖脊的练习也特别好， 哦，啊， 尤其那种坐办公室的人，竖脊肌有的时候会酸痛， 对， 所以把这动作强化一下也可以， 多练一练嘛， 对，对了，哎，这是腰部， 嗯， 然后最后就过渡到上肢了，上肢的动作一般我们说的是一些也是以肌耐力的为主， 嗯， 啊，符合动作。第一个动作俯卧撑，这就不陌生了。 嗯， 一般不建议大家做窄距俯卧撑， 哦， 窄距俯卧撑肌肉群参与的比较小。什么叫窄距俯卧撑？就好多人手臂是贴着身体去做的。 对， 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俯卧撑呢，是把肘关节打开，就正常的宽距俯卧撑，让肘和肩是处于一个水平位， 嗯， 去做。这样的话，胸部的肌肉群、肩部的肌肉群、手臂的肌肉群都可以参与到， 就参与的更多， 更多一些。对了啊，俯卧撑一般我们说也是12次以上， 嗯， 啊，如果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做30、40次都可以的。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郭教练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居家健身，把家变成健身房，就是从我们看到的一则新闻当中得到的一个灵感， 嗯， 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一些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让自己更好的参与到运动健身的一些灵感的提示吧。毕竟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所以给大家做出的这些动作介绍呢也是有代表性的一些，但并不只局限于这些。 对， 相信我们更多的朋友还可以开发出或者说是创造出更多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在 家中来进行的一些训练。 嗯， 毕竟我们之前因为疫情啊，我看大家都是开动脑筋想出了很多有趣的在家中可以自己来进行的也可以和家人来进行的这些互动的训练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呢依然也可以把它坚持下来，有一些方式呢的确是非常的好，并且也适合我们跟家人来一起进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更好的利用起来。当然我们更重要的目的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健身锻炼一定是必不可少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是根据我们个人不同的情况来选择的，但是一定是需要让他们常伴我们左右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郭教练，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郭教练。 好，再见。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